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时候，亦都有不少中国人在场。其中到日本留学的20岁学生黄大文是其中一个。他当时在学校音乐室温书，他听到战机声，于是推开窗睇，睇到闪光之后全校倒塌。由于大梁顶住，他爬出废墟，后来被送到东京医治，翻翻中国北京之后完全康复，被视为奇迹。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Y12 曼克顿计划。 好，新闻完咗之后咧，继续翻嚟我哋魔星岭四号。之前咧，我哋就讲到有一个故事，要同阿罗斯福去讲嘅。 冇错啦，咁当时咧就个罗斯福就咁样话：，好啊，你讲俾我听咩故事啊？ 系， 佢话从前嗱。讲明先啊，其实呢个系一个疑似麦兜嘅故事啊。 从前 系啦，从前呢有一个人叫拿破仑，真事嚟噶。即系我讲紧嗰个人，即系咁同阿罗斯福讲嘢啊。 好少我见到阿云海咁滑稽咁讲故事， 因为我都觉得呢件历史事件真系唔可以唔睇。 真可惜啊，大家睇唔到呢个样，你明白 吗？佢话啦，阿总统，从前有一个人叫做拿破仑，佢当时咧有一班咧即系幕僚咧就同佢讲，而家有个新嘅科技啦，就系咧可以用蒸汽咧就发动船只，咁咧就可以。所以咧就唔使用帆啊，同埋其他桨嘅推动咧，就可以去其他地方啦。咁拿破仑听完就话：吓，冇帆嘅船点可以航行啊？你哋走啦！咁呢班科学家咧就好屈屈不得志咧，就离开咗啦。后来咧就英国发明咗蒸汽船啦。Yeah. 嗱，呢个真实事件嚟噶。咁之后咧， 罗斯福啦，当年听完之后， 之后咧，罗斯福咧就谂咗一阵，之后嗱个答案佢真系咁讲噶，佢就话。咁系咪你即系话，如果我 reject 而家开呢个核计划嘅情况之下，我就等于拿破仑唔相信蒸汽船系快过帆船，之后咧最屘佢系灭咗亡啊？嗰啲科学家话系，咁咧俄罗斯话咁好啦， 都系。 而所以咧嗰阵时开始咧，咁就佢即系当然唔系佢做啦，佢班幕僚同埋委托咗好多个科学家啦 ，N 咁多个科学家同埋军人啦，尤其是军领袖啦，即系指挥官啦吓。就成立咗一个好大規模嘅计划，就係剛才所讲嘅 Manhattan Project 啦。 係 曼哈顿计划。咁呢个係一个代号嚟㗎。即係话呢当时呢你要记住当时成个美国甚至全世界呢都冇人知道呢美国就已经拍咗板进行一个核技术发展啦。 係 即係佢哋个目的就係要制造核弹啦。 係 好清晰嘅制造核弹。而所有人呢只係听到一个叫 Manhattan Project 嘅啫，即係曼哈顿计划嘅啫，唔知道曼哈顿计划系咩嚟 㗎，以为系一啲嘅城市发展计划， 或者系甚至最初期嗰几年呢曼哈顿计划呢个字都系 confidential 嘅。 但咁我所想问点解会用到曼哈顿呢个字呢？ 咁佢求其鍾意做呢个字嘅啫， 即完全冇乜意思， 冇特别嘅啫，即係曼哈顿熟啩大啩，即係我冇深究到当然佢用呢个字嘅原因，但总之系用呢个代号囉。咁所以甚至嗰个字 Manhattan Project 佢呢个字都本身系一个禁忌嘅时候，最初几年咁呢佢甚至有啲人呢最初唔知㗎嘛，咁你话有个 project 咩 project 啊，咁个科学家就话咁叫 Project X 囉。所以点解有啲人捞乱咗，即係 Project X 就系 Manhattan Project 呢？其实个问题系因为佢哋连 Manhattan Project 呢个名都唔提得啊， 系 叫 Project X 都系哦，即系当年连提都大家都唔 提都唔提得，系啦。咁嗰阵时开始拍板做啦嘛，系咪？咁呢就喺4/1/4/2/4/3年开始就落力去做唔同嘅嘢啦，包括咩呢？我话俾你听啊，包括咁就去收集情报啦，第一就系要睇其他国家有冇即系所谓核技术做啦。第二就是反情报啦，即是话唔好俾任何其他国家知道我哋做緊呢样嘢啦。 係 ,ok。第三就係开始实际嘅科学家嘅研究工作啦。係啦。咁包括当时呢就已经呢知道咗有一个情况，就係原来有元素里面嘅235嘅同位数嘅呢个 元素。 元素呢係可以所以做到一个核裂变的情况，而呢点样去设计嗰啲核弹呢，就交俾喺新墨西哥州嗰班嘅洛斯阿拉莫斯嘅实验室嗰班人去设计。 再研究设计啦。 咁但係呢 最第一樣嘢就係咩嘛？咁你一定要有嗰個有二三五元素啊嘛。你點樣攞到呢 ？OK， 咁就不斷揾咗好多嘅所謂其他嘅礦油啊、礦元素啊，就去要提煉呢樣嘢啦。OK， 咁當時咧佢哋咁形容嘅，就話最初喺42年嘅時候咧，就立定咗個所謂嘅方針，就係、是、起碼要有100磅。嘅有二三五元素，好大量噶啦，先至製造咗第一個原子彈。咁於是乎咧，其中一個陸軍嘅總司令咧就話：好，咁我哋就要全盤開 turbo， 要去用一個大型嘅工廠去提煉呢一扎嘅有元素。 係， 咁佢點做咧？ 喺美國本土， 美國本土，但係當時係冇人知㗎嚇。咁、當時咧，佢哋 提 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同埋呢單嘢，我覺得咧，即係 Manhattan 呢個地方啊，即係我覺得總有 佢唔喺Manhattan。 唔係，當然啦，冇唔係啩？喺Manhattan咁離譜，喺唐人街嗰度做。但係我就係咯，即係我唔知你知美國人咧，佢哋唔會話生安白做無啦啦揾個名嘅。我覺得可能Manhattan嗰度咧，可能喺嗰個地區，甚至乎可能喺嗰度啲嘅高樓大廈入邊，可能有啲嘅文字組織嘅研究人員咧，可能喺嗰度做。 有 未？估唔到， 我哋掌握嘅資料就應該唔係咯，文字嘅記錄咧應該係喺加州嘅 Pasadena 咯，嗰、個我唔係啦，太敏感，因為嗰個連而家嗰個檔案都未 classify 嘅。 OK， 咁我唔提嗰樣嘢啦。雖然我手上面有嗰個 file， 但係唔係我特登要攞。 你 FBI 都嚟揾你我咩？ 嗰個唔關我事嘅，有人俾我咪睇下咯。 好嗱，头先讲到咧就喺美国嘅本土， 冇错， 要提炼呢啲嘅嘢。 咁当时呢个嘅指挥官咧就揾咗个地方，就系田纳西州， 系， 咁就系大概喺美国嘅中东中部度啦，中其实都算系东部噶啦，不过喺内陆嘅。咁田纳西州有一个地方叫做Oak Ridge， Ridge 就系呢、這个橡树岭， 系。 咁个橡树岭点解拣嗰度咧？因为啱啱佢有个两边嘅山岭咧，中下边有一个大型嘅山谷嘅平原。佢话如果万一喺提炼过程里面大爆炸咧，起码啲辐射咧就唔会吹去其他地方。但系其实都黐根嘅。 佢点解冇呢啲？唔系科学家嘅说话嚟嘅，呢个完全冇脑嘅嘢。 但系当然有人就话，其实佢呢个说话其实系掩饰紧另一个说话啦。因为有两排嘅山岗阻住咧，变咗你有好多人系望唔到嗰个城市。即系望唔到个基地， 但系应该有人侦测嘅。 冇，喂，喺美国本土啊嘛，点侦测啊？咁好啦，但系当时咧里边咧仲有啲农村啊、农民啊嗰啲地方。 但系嗰个年份系几 时啊？1942年。 嗰时未有卫星咩？ 未有卫星图片嘅，就算卫星啊冇啊，未60年代先写。 OK OK， 系俄罗斯嗰、那个60年代先写，未有咁快，未有卫星。OK。所以你话我哋嘅科技快得几紧要？42年嗰时未有，咁嗰阵时就去到睇啦，咁就有好多农庄喺度啦。咁嗱，美国人啊真系犀利嘅，即刻咧就写封国务院嘅信， 即 美国国务院嘅信，就通知呢班人， 俾间大屋你， 咩啊？ 走 咩啊？ 就咁样， 唔该，一个月内迁出。我哋而家系因为要打仗。其实我觉得几无赖嘅，我话俾你听， 冇赔偿冇理由。 冇人提过赔偿呢样嘢，我唔知当中有冇，但系历史里面冇记录。 应该有嘅， 唔知佢净话几代啲人都住喺度嘅，咁有几廿户就搬走咗啦。咁之后咧就开始将嗰个山谷铲平晒佢啦。就喺超级快嘅情况之下，即系1942年嘅年尾去到1943年嘅年头咧，就已经建立咗第一，佢建立咗一个工厂式嘅建筑物先。咁咧就系一个大型嘅complex 咁嘅大配套嘅工厂区啦。咁其中一个 block 咧，就是我刚才讲的 case number 嚟嘅，就是 Y12。 系。 咁点解系 Y12 咧？因为呢个 Y12 呢个 block 咧，里面就系摆咗1100多座嘅电磁场流动机。 哇！ 我睇嗰个托桥嗰个流动机一个咧，我谂大概系我哋呢个白屋嘅直播室里面咁大。 哇！好大、啊， 好大，连住黐埋嘅。OK， 佢就用 1120多个。 哇！咁就黐住之后咧，里面咧就全部系装电磁场，即系电磁场系啦嘅流动器，就去将佢一啲嘅核元素咧，即系有元素咧，再喺嗰度猛咁去加速嘅时候咧，通过嗰个电磁场咧，就抽取嗰、那个有嘅二三五元素出嚟嘅。咁一路咧，仲要系咧嗰个即系嗰个所谓嘅工业用嗰个所谓机械喺度啦，咁啊连住咗个电线咧，就另一个房咧就系俾人去控制啦。 咁全部就 collect 住一齐嘅，成堆咁样， 成堆嘅。 呢啲叫反应堆嚟嘅， 直情根本就早期嘅反应堆。 系啦，根本就系啦。 嗱，讲但系好得意，当时咧里边嗰啲所谓嘅 wires 咧，嗰啲电线咧，一般咧 就算以前到而家都系，一般系用铜嘅。 系 ，OK。咁因为嗰阵时打冷仗咧，所有嘅铜嘅料咧就 去咗子弹啊， 系啦，做晒呢啲嘢。咁当时嗰班科学家就话：我哋唔够铜，点做嗰啲 wires 啊？ 系， 你有 confidence， 我哋唔会立乱去买，系咪先？你唔会问第二个国家买，系咪先？咁佢话有冇第二啲选择啊？佢话有，你俾唔俾得起啊？我哋全部呢一千几个嘅 wires 里边，你知嗰啲 wires 仲好粗、好大、好多、好多、好多。全部用白银，白银你得唔得？点知当时咧，罗斯福嗱，罗斯福你唔好话佢真系蠢啊！罗斯福话得，我动用国库嘅纯白银，一座座白银砖运去田纳西州，但系佢就我嚟做用咗佢，用咗佢我嚟做 wires。而家我就 wires 仲喺嗰度噶，大家如果潜入去咧，就一定被人拉噶啦。 嗰啲好明显围晒网嗰啲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围晒网嘅，而家仲系机密嚟噶。咁就里面做晒揼晒所有用白银做嘅 wires， 就提炼呢样嘢。OK， 咁之后仲要咧，就开始做嘅时候咧，咁嗱呢样嘢咧就真系话俾你听，一个美国人先做得出嘅嘢。佢、因为要保守个秘密咧，所以佢唔可以太多嘅工作人员咧去令到呢啲事要泄漏，但系佢又需要大量人手、哦。OK， 因为当时佢搬入去呢个整个地区工作嘅人咧有成几万人。 嗯， 好包括有即系唔揼咗个小镇出嚟嘅， 直情系一个系啦工业城咁样。 工业城咁样系啊，即系有啲 trailer 式嘅屋啊，落地式嘅木屋啊，总之全部就请晒啲人入嚟，有工人啊，有 每日就喺呢个嘅辐射堆入边翻工啦， 类似啦，系啦。咁而咧控制呢扎电磁场嘅工作人员，即系按钮喺第二个密室里边嘅，嗰啲人就系咩咧？就请咗几千个，全部系女性嘅高中生， 点解？ 或者系高中毕业嘅女生？第一，佢哋觉得佢哋细心啲。 嗯哼， 第二，佢哋觉得佢哋泄漏机会、泄漏秘密嘅机会会低啲。 吓，反而 因为佢哋嚟到嘅时候咧，佢哋唔知道系提炼紧核有元素噶。 嗯， 佢哋日日坐喺度翻工就系点咧？就对住啲仪器话俾你听，嗱，如果个度数去到边咧，你就教呢、這个；如果度数去边咧，就教呢、這个。 嗯， 系当时几千个女工，因为访问翻后来啲人噶嘛， 系系 冇一个人系知道原来系提炼紧核。有元素， 净系唔知道有研究啲乜嘢，我哋负责制衡温度嘅啫， 系或者系制喐紧啲掣嘅啫 ，OK， 就每日就朝九晚，唔系朝九晚，咁 shift 咁样去即系翻工啦吓。咁啊咧，仲有当时好奇怪，佢即系佢访问翻啲老咗嗰啲未死嗰啲咧，佢话当时好奇怪嘅，所有呢几千个请嚟做嘅高中生毕业生女仔咧，个个都系又靓又斯文，又即系完全系唔 aggressive 嘅，即系好温文尔雅嘅。我睇翻啲相系真嘅。 咦， 好奇怪， 一定都有另一个嘅原因嘅， 即系喺社会学嘅原因 系，即系冇可能咁嘅呢个城市入边。 咁啊系，如果全部都系男士士兵，点算啊？ 就系啦，你咁样呢个世界唔平衡嘅， 所以可能都系暗码底都有呢个原因噶啦， 一定有啦。 咁仲要系咧嗰个因为嗰班女仔冇去见过嗰个电磁场嗰个发射器噶嘛，即系嗰个运作器噶嘛。咁咧，但系如果 都我谂都距离好远嘅， 唔远，都系嗰个 compass 里边，不过佢入唔到嗰个范围啫。佢都话嗰个证只可以入去佢工作的地方、coffee shop 同埋唔知买嘢嘅地方嘅啫，冇其他唔得噶啦。咁而咧，如果你上到工程部嗰边，即系嗰个所谓电磁场嗰个系统里边嘅时候咧，佢喺个所谓个佢哋上边嗰个掣，即系讲紧系直接电到嗰个电磁发射器嗰个掣嘅三尺以外咧，就有一条红色线嘅，咁就不断有啲 warning 嗰啲告示咧，就话你千祈唔好行过嗰条红色线。如果你要行过去嘅话咧，你就要将身上面所有嘅金属嘅嘢要摆低，摆喺外边，即系包括金丝眼镜啊、手表啊、 颈链啊、 锁匙啊咁样。 咦，好在当年啊，仲未有嗰啲咁嘅咩伤骨技术啊，即系钢骨啦、即系身体入边好多噶嘛，而家 系。如果嗰啲咪即系，因为佢点解咧？因为你行过咗咧，佢就会吸咗落去， 系啊， 磁场 成个劈咁 啊，系啊，嗰只人啪黐住佢。咁当日咧有访问过一个前嘅经理，佢话佢曾经做过入边嘢嘅，佢就话咧佢试过有一个员工咧，佢唔记得咗个袋片有个锁匙。佢就唔小心亦都行过咗个红色个界线，咁佢就飘白，佢个裤袋咧就黐住咗嗰个墙， 系， 咁佢大咧叫啲人嚟救佢啦，掹极都掹，因为太大啦 ，OK 啦， 咁于是乎咧，佢哋冇办法之下点咧，就要攞个铰剪剪烂咗佢个裤袋同埋嗰个锁匙黐咗喺度，个锁匙永远落唔翻落嚟， 系咧， 咁咧佢就先至可以走得。 喂，但系乜住四几年咧？ 四二年、四三年、 四三年嗰时候咧，嗰啲。 牙嘅技术有 有冇金牙系咪？我谂如果真系黐咗落去，佢要掹嗰只牙走噶啦。我谂， 可能有噶喎，整牙就 吓。呢、啊這个呢、 這个，或者呢啲生理人，唔知人嘅生活上面需要 嘅呢个画面好恐怖喎、啊，整一块面黐住牙。 我谂系块面唔会黐住嘅，因为个力量太大啊， 即牙飞啦。 我去嗰度啊，咁样。 如果系金属嗰啲二肢真系唔得， 系啊， 即死得。 可能嗰个年代又仲未有嘅，不过牙我可能有噶啦。 哎呀，不过如果真系咁，佢真系屈突咯。咁但系唔系，即系咧，佢当佢一路喺度提炼紧嘅时候咧，咁就发现原来咧，佢哋比即系佢哋乐观得滞，即系话佢哋嗰个所谓速度咧，佢哋日以继日去运作嘅时候咧，原本希望咧喺佢想系四五年之前咧，就会揾到。抽到一百磅嘅有二五三，有二三五嘅有元素， 两年嘅时间嘅啫， 年几啦吓、啊，但发觉咧，原来佢用咗成唔知几多个月，半年，超过半年咧，都系揾到即系提炼到七磅咋，咁于是乎咧，就喺嗰个位置咧，就开始加建另一个 compass， 即系咧一个另外工厂，嗰个工厂咧就系点咧？唔系嗰扎嘅电池反应堆啦，而系咧一扎嘅工厂咧系加速嘅啫，张建成嗰时就要用不断用水啦，因为佢附近有河流提取啲水啦，同埋电咧就系驳晒一条超级大管。咁原來嗰個嘅大型建築咧，嗰、那個其實有個名字叫 K25， 係 OK， 你都唔好亂提喺美國 ，OK K25 而家仲係 classify 噶 ，OK，、哦、你哋千祈唔好亂去問人啊， 美國嗰班聽眾啊， 你 亂入啊，係 啊，你千祈唔好問 K25 啊，OK， 咁 K25 咧，咁佢咧原來當時就係咧當年啊，係甚至有人話而家都係，因為而家可能你冇得比較啦嚇。是当年1943年的时期呢，是全球对最大的人工单一建筑。 哦、 你可以幻想是什么呢？幻想是三个大型的政府大球场的这么大的一个 size 的东 西 呢，是黐埋变成一个挪亚方舟这么大的建筑。四层几五层高。 用了几久时间呢？ 都是大概半年到起好 的。都很慢。你讲似我哋中国人， 诶、哎，咁就冇得讲啦。唔系咁，可能而家快啫，嗰阵时我啲慢啦。咁系点咧？所以将嗰啲水管咧，或者蒸汽管咧， 驳 得好大、好长、好复杂咁样。OK， 就成个 compass 里边咧，就全部系可以咧用你佢话揸跑车可以一路冲，系唔会有阻拦嘅，咁劲嘅。OK。咁啊，绑好晒之后咧，咁但系当时只有嗰啲工作人员同埋嗰啲科学家系知道，其实加速有元素嘅提炼嘅啫。 嗯， 出边嗰啲人都系唔知嘅，只系知而家呢个系打仗用嘅技术。OK， 咁当时又请咗另一班嘅美女咯，少女咯，嚟到点咧 ？OK， 所以你头先嗰个讲法其实唔系错嘅，就要每一日咧，佢工作就点咧，就系要检查嗰啲水管咧有冇漏水。 哦、啊， 有咧就掹低佢。 呢个就埋身啲噶 咯， 但 我自然觉得好危险咯。 系咯， 啲辐射嚟到你直情滴水落嚟。 嗰扎全部老咗甩牙噶、哦， 所以我相信佢应该大部分死咗噶。 嗰啲骨又系啦，脆下又呢又 白血病咯， 系啊，好多噶。 咁但系佢就要睇啲滴水喺边度就掹，话俾人听。咁就个工程员咧就即刻嚟做噶啦。咁佢几年前我睇呢个特效嘅时候咧，都访问到一个当年仲未死，喺度即系而家已经好老嘅一个女人咧，佢都话啦，当年我哋真系唔知做乜噶， 系 总之见到滴水。咪 mark 低咯， 以为水坝咯，最多咪 系唔系啊？佢话知道系有啲嘢，但系我哋唔知咩事。咁我咪 mark 低。佢话但系咧，我哋真系见到成一个你好似科幻世界咁嘅。佢话因为所有啲嗰啲 pump 咧，嗰啲水管咧，嗰啲气管咧，佢话咧系千奇百怪，有几粗嘅有几粗，有几幼嘅有几幼，有几转弯有几转弯。直情嗰句即系你幻想一个迷离世界咁啊！佢话每日就系冇噶，喺个一扎迷离世界嗰啲气管里边就系搵有冇滴水。佢其实系原，但系自己唔知做紧乜嘅。而咧，佢话最恐怖系咩咧？佢话成个嘅镇咧，全部系封锁消息噶。亦都出边人系唔知咩嚟嘅。佢话咧入嚟嘅时候咧，如果你入个工作个镇已经封锁消息啦、 啊 okay, 你入嗰个厂嘅范围又会 check 你所有个车上面有冇嘢违 要登记啊，要检查啊， 一切嘢要检查啦。跟住入到去咧，就有好多咧嗰啲宣传嘅句语，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以前嗰啲宣传句语咁嘅。咁佢系经常见到有咩宣传句语咧，就系话。而家我哋同纳粹党打紧仗， 所以你哋千祈要小心，因为纳税党都睇紧我哋，所以你就唔好将呢啲消息外放俾人哋听嘅时候，纳税党都知道。 我以为好似我哋即系祖国咁样，和谐社会由你做起。 咁但系另一啲咧就好得意嘅，另一啲我都见过嗰阵时候啲相片咧就是、有三只马骝啦，就冚住只眼、冚住只耳、冚住个口嗰啲啦。 系， 即系呢个应该原则上系嚟自日本嘅一啲传统建筑物上面嘅，唔系嗰啲雕塑出嚟咧，即系菲利物、菲利物说菲利物听啦吓。佢咧當時咧就係有呢個馬騮嘅就卡通咧，就擺啲大嘅 board 裏面咧，就寫住四句説話嘅。就第一就話，無論你睇到啲乜嘢，無論你見到啲乜嘢，無論你聽到啲乜嘢，都留喺呢個城市得噶啦。即係話你唔可以講俾任何人聽。佢話咧係嚴到咁嘅。咁於是乎就當然嗰個有元素繼續喺度提煉啦。咁同一時期就喺呢個華盛頓州嗰邊，亦都有另一個嘅科研中心就提煉緊呢個嘅鋁元素啦。鋁元素亦都係另一種嘅核元素之一啦。咁、而呢當時就開始建立而家最出名嘅核國家機密嘅基地，就係呢個洛斯阿拉莫斯基實驗室啦，即係新墨西哥州嗰個啦。咁就開始建立嗰個地方，又建立試驗場，建立呢樣建立嗰樣。咁去到咁嘅地步之下咧。咁你諗下其實原來都幾問水㗎喎，因為你諗下去到後期呢，因為驚納粹德軍先至去做呢樣嘢㗎嘛。 已經研發到啦，可能係 啦。但係原來冇，原來德國一路都做唔到、一路都失敗。咁當然啦，你炸咗佢咁多嘢，咁亦都咧，原來咧佢分散戰線太多咧，咁佢全部工廠都係集中去做大炮啊、子彈啊嗰啲嘢，咁啊冇集中注意去做呢個核嘅技術。咁、好啦，後來咧去到四五年嘅中段咧，咁你知道已經納粹德軍已經輸咗啦。OK， 咁個問題就係、你諗下，死啦！咦？我哋想炸佢喎， 点算呢？ 输咗喎，咁但係佢哋心諗，咦，仲有个日本喎、太平洋战争我哋同佢打緊喎、好，咁当时呢就喺呢、1945年嘅年初呢，咁呢当时嘅罗斯福总统就话啦，我哋希望快啲可以嚟一个试爆先，即係核试，唔係要炸人先，试爆先。咁当时定咗呢就係1945年嘅定咗1945年嘅7月去做试爆。 第一次。 但係呢喺1945年嘅4月13号呢，咁罗斯福呢就中风死咗。转头再讲。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係一个专责反间谍活动、反颠覆活动嘅保安部门。多年嚟佢哋调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同埋西方国家喺香港从事嘅间谍行为。一啲外国特工甚至会被秘密捉到摩星岭白屋进行敲门，无需经过法律程序。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